妻子，我是期盼，我推杯换盏，见叫你大翻。挥毫之间，我贪婪的文明，笑看波澜，别想着翻盘。我的巨马炮，还有我的双眼，让你感到危险。战斗吧，我的强大世界流传。 山河花万千，大义握在手中。斗转星移间，万事基业不变。人在此，向天值得江山。我的地盘必须我说了算，壮士军歌伴，胜利必须渲染。用心刻碑篆刻一生的绚烂，千万年有人用书办。 下江桥，千言乱地，乱战乱不断，长路漫漫，缭乱混乱，凌乱纷乱， 哪哪都乱。你问我怎么办，什么打算？ 哥来下这一算，平平淡淡。 好好坐下来吃饭，一杯烈酒一身胆，别想这添乱反叛。 军歌不住不复还， 我的江山壮丽画卷，哟，给自己点个赞。 这是什么大炮？威力如此巨大。 书中只记载，此炮克敌制胜，陆上王霸，波涛海啸般推平一切阻挡之敌。 克鲁伯，何人所造？ 墨家传人公输班呀。 南蛮人也不曾有如此厉害的大炮。这，种子刀你自称火器专家，你倒是说说看。 这闻所未闻，他们是专家。 你个废物！ 这主公，这可是何时好？要不就退下。 滚！你个怂货！等姚军心，你自裁吧。 一刻三枚。 克鲁波大炮的确厉害，但却根本无法退敌。 你是想耍赖吗？岛津水军已经退了呀。 是啊，你没长眼吗？敌人已后退十里有余。 茂哥，冷静。一刻仅射三枚，而敌军有百艘战船，后续还有集结。 你是说 岛津一城或许也注意到了？ 果然船停了，不退了。 你们一群打仗的，还没一个公公来的清醒，就知道陪着一个小姑娘疯玩。退敌，开心的太早了。 哎，入夜便到了期限，各位大人记得来给小道姑收尸啊，赶紧去买些棺木置办一下。 这铸铁七根，仅有这两根啊。 诸位莫愁，再带子弟兵们砍更多树来。 啊，真要做棺木吗？ 喂，胡说什么呢？听公良将军指挥。 报！报！船上部连田部已至，共六十艘安宅，28艘铁甲。 好，好，好得很。来得及时，传令各军，大同铁炮与剑各自准备。 时轰击威海暗防，继而登陆作战，途经威海，一个不留。 大人，要大炮！ 闭嘴！你个怂货！岸上仅有两门蠢笨怪炮，一刻只能发射三枚弹丸，进入射程后一个时辰不到即可登陆，最多12枚炮弹射出，又不是百发百中，你怕个鬼呀、啊！ 好像是这么回事，主公英明。 找了这么个蠢货军师，真是倒了大霉了。吃饭，吃饱了开战。 主公奶奶，你讲的故事太过离奇。 孩子，你一直都不是很相信的样子哟。 哎，不敢。那位玉少为了帮你挽回声名，独自从威海驾船去了瀛州仙岛，却再也没回来。 是啊。但是，有一天来了个会走路的兵马俑，自称玉少所托，将枯荣丹和宝书送来给我。 玉少为什么不亲自给您呢？ 不知道哎，生死未卜呀。老道年少，疯了一般在中原大地寻了他近30年，无果，只能回到我们相遇之地，睹物思人，就离开城内宅院，至城郊山中建了绝龙观，开始清修。希望能忘记他。 听着有点伤感吧。 但老道，我做错什么了吗？老道，我一直想问问玉少。 奶奶别说了，小次郎忍不住要放声大哭了。哎，奶奶，长生不老的枯荣丹呢？您吃了吗？ 给我师尊吃了。 那主公的师尊呢？ 到天方找伙计叫寻仇去了。 嗯，伙计这么大的吗？ 嗯。 那宝叔沙海绝伦呢？ 送人了。啊？ 送谁了？ 啊，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。 啊，这么随便的吗？ 他和你一样是个好孩子呀。 哎，那你银子可别随便送人了。 留给你的，放心。 谢谢奶奶。 啊，孩子，求你个事儿。 啊？哎，不敢。主公奶奶，请吩咐。拿人钱财，替人办事儿吗？ 哎，我死后，请将我的骨灰撒在威海以东海中，希望海浪能将我带至瀛州仙岛。我想亲自问问玉少。 啊，奶奶！ 竟然又多了20几门怪炮，这可怎么办？ 25门怪炮，一个时辰300发炮弹，命中率60%的话，战损180艘，我军还有181艘船，还能剩下一艘。 主公，我们能赢？ 谢谢你啊，算这么清楚。 这只是沙盘推演，如此缜密，主公你为何要打我呀？ 起锚退军，全军撤退。 主公不战一轮就要走吗？我们赢一艘啊！ 我道清师灭亡了，谁给你这个废物发月俸了？撤！ 哎呦，公良将军太厉害了，料事如神呐！这些假炮真的起作用了。 佩服佩服，小贤自诩读书甚多，却远不如十二姑娘机智敏捷。 太好了，敌人开始退军了，这次是真的退了吧？ 各位过奖了，要感谢这西洋镜，岛津没有他的话，估计已经杀到门前了吧。 这个多疑的家伙。 哎，有一艘小船。 嗯，小船。 嗯，一艘小船，上面站着一个人，白衣银铠。 白衣银铠？ 对，像大戏里的赵龙龙。 赵龙龙？哦，是丽华宗盛。 宗盛。 岛津一城，出来受死！ 宗盛来此，是希望寻找那样东西，阻止岛津市对本家大有事的攻略。 哇，那傻子真的带着大宝剑去找岛津寻仇了！哎， 怎么能傻到相信那是真的草剃神剑？ 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们得去救他！ 我们怎么可能打得过那10000水军？ 好不容易退军了，现在再去找他们厮杀？ 茂哥，还记得我们三人同行的经历吗？ 嗯，比武、竞赛、喝酒，同吃同住同行。 我们明知神剑是假的，却 宗盛却如此信任。 他的眼神无比清澈，纯真。 魏楚家甘道徒弟难道不知道我们敬佩和舍命相救吗？ 走！我也。 铁血丹心之人需要你们的帮助，一起去吧。 嗯，别走开，我尽快回来。 岛津一城，出来。 这货谁啊？疯了不成？ 哎，雷神家的赘婿。 谁啊？ 大友家世大将丽华宗盛。 哦，大友家哦。你是来寻仇的吧？好样的，勇气可嘉，就是有点蠢。 岛津氏侵攻我主家30年，杀人无数，曾是大有6国祭祀。你叔伯断我养父双腿，夺我主家名气，大有飘丹与天下名画清风图。今日我丽花宗盛逮着你岛津主力了，全歼岛津军便在今日。 就凭你，就凭你一个人一把剑。 哎，就凭这柄天下无双的草剃神剑。 那傻子跳上去了。 上天必有东国之神器，信长殿的化身便是此草剃神剑。 草剃神剑是真的吗？ 这谁也没见过呀。 我只知道信长宫有一柄能号令普代一门的贴身斜插，叫第六天魔王之剑的，但是草剃神剑 还是谨慎点好。 喂，真的就你一个人吗？ 当然不是我一人，信长殿与我同在。 信长宫，太正大人说的竟是真的，信长宫真的没死。 我们船小，这个角度敌军其他战船看不到我们，我们赶紧上去。 你在船上等我们。 不行，我要上去帮忙。 小贤，你不会武功，不要给我们添乱。 嗯，茂哥，这是你找的理由吗？ 这不是理由，一会儿救出宗盛需要有船在此接应我们才能撤退。 范兄，这是小贤最喜爱的小刀。 阿雷， 恳请保护茂哥。姑姑你也，茂哥一定要回来，否则小贤凿船自沉。 我们赶紧的。 点缀帆， 点缀帆呀， 点缀帆， 点缀帆呀， 点缀帆， 点缀帆呀。等等，你光说不点假把式， 你光点不缀啥把式。